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二篇，失灵，第九集。 尽快安排人把山浦挂到千姿房中，他要看。 新慈住孟千姿斜对面，听到动静探身出来张望，就见柳冠国和秋冻两个正一趟趟地从尽头处的一间客房往孟千姿房间搬运卷轴。凑进去看，才发现不是卷轴，而是类似于收藏书画的那种卷筒，也不知道是什么草藤编制，味道怪异，但带中药气多半是为了驱虫防毒。桶盖上都贴了标签，诸如经三尾二、经六尾八之类的。及至卷筒打开，里头抽出的是一张张削制好的兽皮，呈老牛皮色，正反两面涂覆不明油层，使纸面呈现磨砂质感，上头布满极细的墨笔勾痕。这是湘西山浦，孟劲松前两天就已经把它调来了云梦峰，单独锁存在客房里。听说孟千姿要看，赶紧吩咐柳冠国带人进屋张挂。柳冠国带着秋冻挪桌一凳，先空出一大面墙，然后交毡钉凿，将兽皮依着次序块块拼接起来。心思这才恍悟，桶盖上的标记是两点定位的，经是竖，尾是横，这涂幅极大，待得拼好了，一整面墙几乎都被覆满了，其上山形水势、道路村寨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所谓山浦，是历代山鬼探山所绘，包括山形、山势及山内鬼绝处，备注极为详尽。由于山浦不离山，所以都收藏于各地，并没有归总到山贵斋。不过中国古法绘图类似作战沙盘，看上去像是在看画，比如有些山头还绘了代代青松。新慈凑近孟千姿，压低声音说， 其实何苦看这个，还费事，弄个谷歌地图，那都是卫星拍的，随用随看。 没想到柳冠国耳朵贼灵， 哼，我晓得你说的那种什么谷歌地图、百度地图的，那都是画皮，咱们山浦才是画骨的。 新慈客气的笑笑，心里白眼翻得飞起。 切，当我看不懂吗？这一目了然的，扯什么画皮画骨？ 收拾妥当之后，孟千姿支走旁人，只示意孟劲松留下。孟劲松心里明白，不等孟千姿吩咐，就开了山鬼箩筐，取了个约一拃高的小铜人出来。这铜人面容狰狞丑陋，堪比野鬼，双手正狂躁地抓挠头顶。孟劲松捏住他脑顶发髻，轻轻一旋，就转下了半个脑袋。原来这铜人中空，截面细扁，颇似一只人眼，里头灌满液已凝结的黑色油脂，中央露了截鲜红色的灯芯端头，却是个制作精巧的烛台。这烛台自带火镰，只要拽住铜人的一只脚往外猛地抽出，然后轻轻一吹，就会起火头，跟擦燃的火柴一个道理。做完这些，孟劲松退到墙边，伸手浸灭了灯。室内一片漆黑，只听到孟千姿走动时发出的窸窣声。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嗤啦一声，火镰带出橙红色火头，只转瞬功夫焰头点起。这烛焰相当诡艳妖异，烛心处鱼肚白，往外溅作酱紫冷紫，连带着周围的油脂都迎然生光，黑暗中很像骤然睁开了一只眼睛。这是专用来看山浦的刃浦火眼。孟千姿擎着火眼凑近山浦，说来也怪， 但凡那光照映处，皮面上就出现如血丝般蔓延伸展的线条，或为注解，或为勾画，这才是探山的真正所得。谱中有谱，画里藏画。 你过来看。 孟劲松近前时，恰看到火眼焰头携带皮面上蜿蜒而出一条曲折边墙，这是苗疆边墙，又叫南长城。明朝时，苗民不服朝廷管制，为了杜绝边患，驻军陆续修建起近400里的边墙，把生苗和熟苗隔开，认为边墙之外尽是化外之民，还严令苗不出境，汉不入洞。 还有一道小边墙吧？ 没错。 孟千姿把火眼上移，皮面上果然又现出断断续续的一道。世人大多知道苗疆边墙即大边墙，小边墙却一直罕有人知。原来当初驻军怕生苗作乱，苗人却也怕驻军来犯，他们虽没那个人力财力修长城，但生苗中多有巫挪之事，善古运符，懂深刻制化之道，他们依托地势山形天险，设置了许多诡秘机关夺命陷阱，呈现状零落散布，不是边墙胜似边墙，俗称小边墙。不过边军对生苗其实很是忌惮，避之唯恐不及，哪还会兴起去征服这种多毒虫瘴气的穷山绝地呀？久而久之，小边墙也就被渐渐遗忘了。火眼移过大小边墙，继续往内，停在一大片参天耸立的枫林石柱间。这是张家界典型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一根根刀凿斧劈般棱角平直的高大石柱错落耸峙于偌大峡谷之内，林深藤密，郁郁葱葱。据说亿万年前，这儿是一片古海洋，历经数次地壳变迁，风化水蚀，方才成就出这种世所罕见的地貌。那美国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造型即是脱胎于此。平心而论，有着奇峰三千秀水八百之称的大武陵源，比起黄山来并不输什么。没能在徐霞客那儿排上号，抱憾退出中华名山位次之争，还真不能赖他。徐霞客没到过张家界，他每至一处记下的多半是游记，但涉及乡地写的是湘江遇道日记。当时泊船过夜，遇到明火执仗的强人挥刀乱砍，迫不得已跳水逃生，窘迫到只剩一件及腰的里衣，要朝周子界破布遮羞。大冬天，小风边谷，沙砾裂足，料想也没那玩性去品山论山了。孟千姿在这一处缓缓移动火眼，孟劲松心头猛跳， 这片枫林可不是没有来历的，山鬼把它叫做悬胆枫林，是置放山胆的地方。千姿盯着这处不放，应该是有蹊跷。 果然，孟千姿开口问他了：“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做什么？”“ 死者为大，人命关天。现在咱们应该倾尽全力，找出杀刘胜的凶手。” 孟千姿点头，话锋一转。 那我们原本来湘西又是为了干什么？ 说话间，火眼下已然隐现几列残头燕尾的鲜红隶书小字，打头几句是美人头，百花羞，铜滴油，蛇乱走，无肝无肠空悬胆，有死有生一世心。孟劲松沉默不语，这是古早流传下来的山胆祭字。说来也怪，山鬼探山留下的记载大多相当详尽，很多绘图甚至可以按照比例还原，但唯独留下的某些记字含糊其辞，讳莫如深。孟千姿细看那几列字， 我刚才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咱们山鬼素来没仇家没对家，怎么陡然之间到了这儿就见血要命了？我也问了柳冠国， 武林山户花钱消灾以和为贵，从来就没跟什么人起过冲突。 孟劲松心头一动，联系前后茅塞渐开。 你的意思是，凶手不是为了刘胜而来的，他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咱们抛山。 有些事儿不能细想，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孟劲松心跳如鼓， 千姿来湘西就是冲着山胆，打眼宾客只是走个场敬个礼数而已，但刘胜被杀的确是重心突转，山胆的事儿反而要搁置延后。可这件事知道的人就那几个，自家人是绝对不会往外乱讲的，七姑婆漏了风那也是无心之事，难道是那个神棍嘴巴太大到处嚷嚷被有心人听了去？ 孟千姿也有着怀疑。 那个神棍呢？ 哦，被沈邦和沈万古带去武陵源爬山了。我跟神棍说呀，这阵子还在做准备，不着急，让他先玩两天，他当真了，高高兴兴跟着走了。刘胜遇害的事儿都没顾得上通知二神， 让那两人盯死了，睡觉都得睁只眼。那神棍有什么不对劲儿的马上来报，刘胜的事儿该怎么查怎么查。另外大张旗鼓做我们要进小边墙的准备。 凶手的目的如果真是为了阻止我抛山，看到杀人这法子不奏效，很可能会再度出手。我吊耳高挂，等的就是他上钩。 吩咐完了，孟千姿不再说话，火眼下移又定在那首祭子的旁边，那儿多出一行题注的小字，写的是什么祭子胡说八道。落款段文熙。同一时间，沈邦和沈万古正带着神棍吃夜宵，这两人其实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都姓沈，年纪相当，性格也相近，幸好长得互补，方便辨认。沈万古高胖小眼，毛发稀疏，脑袋上那撮毛尤为珍贵，遮了当中就顾不上四周，盖了四周又顶心告急，是以每天要合理布排，按根论缕的错弄。沈邦却是矮瘦大眼，不止头发浓密，身上都有点汗毛过重，尤其腿毛，再夸张点都能扎小辫了。两人那是汗的汗死，唠的唠死，是以星星吸星星，一拍即合，出门办事经常两两搭伴，合称二沈。巧了，吃的也是三下锅，还点了烧烤，就着腌制的酸萝卜送糯米酒，三人相处这十来小时已然混熟了。神棍嘬了口酒满面红光，继续向两人白话自己早些年的游走遇险经历。 当时我一看那古虫就这么粗这么长， 神棍拿手比划着尺寸。 嘿呀，这蛊虫怎么长得跟包谷似的？我听老人说，咱们湘西也有养蛊的老太婆，但他们养的蛊都只有这么小。 沈万谷比了个一拃还嫌长，又缩短了点。沈邦听得津津有味，嫌沈万谷多嘴。 不是说以身似蛊吗？营养好呗。再说了，棍儿爷遇上的是滇黑苗蛊，和我们湘苗蛊之间啊，那都是有弊的，可能人家那边就出了大的品种呗。 我就一刀剁过去，哪晓得呀，剁成了两截儿，两截儿都会跑啊，这要跑秃了那还了得，我一声大吼一屁股坐死了半截儿，手上没耽误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剁剁剁，把那半截儿我也给照顾了。 沈邦整张脸都揪起来了。 那你那屁股没事吧？ 怎么没事啊？骨裂，不能躺，趴着睡觉好几个月呢。 厉害厉害，棍爷太勇猛了，竟…… 沈万古倒吸一口凉气，赶紧给神棍斟酒， 他本来想说净屁股，又觉着不太文雅。 干了，干！ 神棍洋洋得意，一口空了杯。他不会喝酒，即便是这种甜丝丝的米酒，两杯一过也上了头，眼睛里迷迷蒙蒙的。他瞪着一双醉眼，仰着脖子看高处黑嘘嘘的山头。大武陵园山体巨大，即便离景区有段距离，入夜了看也跟正压在头上似的。 哎，我看旅游单业，这片山有两三亿年的历史了。 沈万古刚把一筷子菜送进嘴里，腮帮子鼓起，说话含含糊糊。 那是你不经意要一块小石子，都是你老祖宗的老祖宗。 那你说为什么人是万物之长，反而活得这么短呢？爱其屋建楼，活不过房子；爱聚敛家财，活不过金银；爱圈田买地。得了吧，更活不过喽。 沈邦嘴巴在烤串上横撸，熟练地把所有羊肉块尽收口中。 哎，郭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命不在长，质感就行。我们人呐，讲究的就是活出个质感。当石头有什么意思呀？两三亿年还是块石头，讲话都不会啊。 人有活了长的呀，那个谁叫彭祖的，不就活了880吗？ 这种瞎话你也信？ 行，帮吧，你这话就狭隘了。彭祖那很可能是末代，末代。 神棍的酒劲儿上来，舌头有点大，沈邦支着耳朵听了半天，也没听到他末代出个所以然来。 末代什么呢？末代皇帝，那不是溥仪吗？ 一早起来，孟千姿就忙着对镜子检查左眼的伤。其实有医用凝胶，加上山鬼自己的膏脂，恢复起来已经堪称神速。但女人对仪容的要求永无满意这一档，孟千姿只觉得眼皮翻肿，面目可憎。想想都是将练可恨。孟千姿恶气盘住喉头，觉得屋里分外稚闷，恨恨地拉开窗帘，把窗户向外推开。昨晚一夜都在下小雨，空气被裹了泥气、草气、林木气的尘雾涤荡了个透，分外清新。可惜大好拂晓，叫一粒老鼠屎给毁了。孟千姿看到江恋正站在院内，双手插兜，一态悠闲，没人理他，他自得其乐，一会儿踱两步，一会儿又蹲下身子掐了草尖去戳弄花坛里的虫蚁，脑袋时左时右，顶心有个旋儿，可以想见他将来人到中年必是先从此处开始秃。过了一会儿，江恋似是有所察觉，纳闷四顾，及至抬头时，孟千姿已经坐回了罗汉榻。孟千姿拿起小团扇扇了会儿风，越扇越慢，末了丢了扇子，几步走到门前，腾一下拉开了门。孟劲松恰走到他门口，吓了一个机灵。 很好，省得我叫了。 孟千姿朝窗子那头示意了一下。 那个姓江的怎么会在云梦峰？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